位浩不动。 同大家讲下美股最新情况，道指现时系做35,858点，升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4,601点，跌3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5,154点，跌222点，总成交金额系1,350亿9,000几万。恒指夜期11月份系升261点，做25,366点，成交超过12,600张。十只最活跃港股价收市价：保利协鑫能源3.6升1.62，腾讯控股469.6跌11.4，比亚迪股份287.2跌9.4，美团267.4跌2.2，阿里巴巴159.5跌3.5，盈富基金25.3跌2.2，药明生物111.5跌6.9，安踏体育119.7跌9.9，长城汽车33元跌2.1，李宁84.25跌2.2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783，日元114.2，瑞士法郎0.912，加元1.237，人民币6.399，英镑对美元1.367，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5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港金系报16,530元，比上日收市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94.82美元，卖出价1,795.5美元。港汇指数101.35起跌。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喺1977至79年出生嘅人士，就要在今年9月20日至11月18日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社会共融，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呢场是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大决战。 一班百姓为了帮助解放军，自发将大清河边的冰层凿开，令运送物资的船只顺利前往解放军阵地。得民心者得天下，百姓的力量令人惊叹。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结局篇》， 今个星期六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管理新思维， 嘉宾汇港资本董事及科技总监林晓峰博士。 香港咧係一個好細嘅地方，好密集，攞嚟測試、攞嚟做研究係最正。嗰啲單車個使用率啦，佢個生態過程之中，到底呢個區要放幾多架單車，今日要幾多架，聽日要幾多架，係牽涉到好多大數據。 星期日下晝2点， 香港電台第一台， 管理新思維。 經典廣播劇《阿哥借咩》。1984年作品。 如果个女仔同我讲心，我啊怕佢认真过头，每日好似贴身胶布咁黐实晒。 李学斌， 讲到尾，原来你系个花心大少。 简伟安领衔主演，11月2日开始一齐重温《阿哥借咩》。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土色。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大家收听今晚星期一晚的广东广西啊。今晚在我们直播室里有刘兰章博士，有马鼎盛和马恩赐，讲一下历史。今晚 好有必要啊。 听晚又讲。 嗰度得意喎。聽晚阿飛哥就講國共三大戰役喎。我話哇，遼沈、淮海、平津，是但講一個戰役啊，都講個幾鐘頭啦。呢個軍事， 我服咗佢。 係服咗佢，聽晚要聽下先啦。好啦，咁啊，今晚咧，我哋講就係日寇妄圖三個月滅亡中國。咁我查下，我喺網度查下啦，就聽講呢句説話咧，就係1937年一個日本嘅陸軍大臣，叫做好似叫杉山元啊，好似佢講嘅，即係天皇可能問佢，哇，即係侵略呢個中國想點啊？咁即係幾耐可以打完呢場仗？得啦，三個月，阿皇上，三個月我哋搞掂，實可以忙，實可以打贏中國啦咁。係 啊， 嚇！咁馬里成咁呢個今晚即係借住呢句話，當然係證明咗佢錯啦，好快啊！淞滬戰役之後已經即係三個月都未打得低上海。 三個月滅亡中國呢句説話咧，其實你講呢個咧都有爭議。 哦，有爭議， 即係有啲人話當時唔係咁嘅。 哦， 即係日文我唔知點啦。總之嘅意思唔係咁嘅，或者係日本佬講嘢咧，永遠都係 唔會講實噶嘛， 模棱兩可嘅。 佢要等自己有陣有位吞啊嘛。 咁但係咧，速勝呢樣嘢就而家兩岸教科書都有呢句説話。 係啊， 就所謂三個月滅亡中國。 嗯 啊，咁即使是當時的人， 嗯， 蔣介石，即是他是統帥啦，他在1931年1982以後， 嗯， 那幾年當中， 嗯， 都反覆講過這個所謂速敗論， 嗯， 他講的，是，所以即是教科書是有依據的， 即是他是講他自己的看法，因為他講話即是日本有這個看法呢，蔣介石速敗論， 他講自己的看法， 即是他認為 系啦， 如果以當時日本咁強盛嘅軍力打過嚟咧，三個月我哋都唔知頂唔頂得住。 唔係三個月啊， 三日 啊， 三日都頂唔住。 係啊，佢幾次有次係講十日，有次係講三日， 哇， 有次係講幾日， 哇， 有次係講好快。 係， 但係你要睇佢前後文同埋佢當時為什麼講呢句説話。 哇，好失敗主義喎。 啊，係啊，嗱，佢講嘅，如果嗰陣時攞佢嚟同汪精衛比咧， 嗯。 可能佢仲悲觀過汪精衛， 哎呀， 即係有時啊，即係我而家講咁多年， 一定啦， 三一到三七， 係， 但係佢嘅原話咧就話，中國海空軍唔得，陸軍唔得，係，啊，如果即係開戰， 係， 日本可以好快嘅速度將中國沿海即係全部拿下，咁啊。即整個勢就係敗嘅勢啦， 係啊，係， 即所以，但係佢講呢番説話個背景咧，係勸國民黨中央政府， 係 即嗰啲決策層啊， 係唔好同日本打住， 同埋 先安內， 唔係同埋呢個社會嗰種抗日嘅情緒啊， 係 啊，紛紛要求啫，點解唔打啊？ 嚇，啲共產黨更加善啦。 佢就話俾聽，唔打得， 嗯， 即係而家打咧，實唔掂， 衰硬。 咁個潛台詞咧，係佢希望越遲越好， 係啦。 遲到點樣咧？ 嗯， 啊，當然馬恩慈你所講一個。里边定晒， 系剿灭咗。 呢个一个，即系政治上里边定晒。第二个咧，国军迅速现代化。 哦， 佢现代化要求唔高。 系， 我有60个师。 嗯， 现代化即系可以同日军差唔多嘅实力，即系炮啊差唔多，枪啊差唔多，训练啊差唔多。 系， 啊呢个其实唔系佢嘅呢个首创。 系， 从袁世凯开始就系咁噶啦。 哦、 袁世凯练呢个北洋新军新建陆军，佢就话即系因为啱啱俾日本夹硬打败啊嘛， 系啊系啊， 如果下次再打，我哋要点样先能够起码扛扛咧咁， 系 啊，唔系一蹴即溃咧， 嗯， 又系， 唔系有嗱呢度就问你啦，分两个路线嚟讲，第一即系嗱，当然系军地啦，即系你自己有冇大炮，有冇军车，有嗰啲嘢啦，咁有冇钱买先？第二就系话即系。兵夠唔夠？係要練幾耐先練到呢扎兵出嚟咧？ 我練兵呢樣嘢咧，就 慘啦！ 唔係，就係要叫做咩咧？ 叫做殊死抗爭。你點樣練呢？同日本相差距離好大，唔係話你一個兵同一個兵平次都唔夠兵，而係呢嗰、那個叫做建軍嘅制度。 哦， 日軍即係打中國嗰陣時兵唔多嘅，十一個師團。如果你計佢嘅規模呢，唔夠中國人多嘅。 咁梗爭好遠啦。 但係日本嗰個後備兵役嘅制度非常完善，所以佢想補充好容易，想擴充好容易。點解到日本投降嗰陣時 都仲有？ 你估有幾多兵啊？ 有冇500,000啊？ 600,000啊！ 哇，咁犀利！ 所以你搞清楚， 唔係即係佢全民皆兵噶咯喎，差唔多。 佢唔係話，佢唔係話好似中國拉個壯丁嚟就係兵，唔係嘅。 當然佢要受個軍事訓練啦。 係啦，佢係有嗰個後備役嘅制度嘅。 即係你好似而家瑞士咁啦，瑞士係全民皆兵噶嘛。 完全唔同嘅，所以 年都要操兩個禮拜。 我叉開嚟講，就講點解日本速勝論 係 失敗。咁、 哦、 我時間無多，我唔夠膽講三大戰役嘅。即係以我愚見咧，有幾個方面。第一個。亦都是最重要的一個，中國政府，我講的是中央政府，死都不投降，焦土抗戰，即使屢戰屢敗，都堅持到底，這條是最重要的。 哦，那他，即 是我們反上去看上面過往那幾場仗，一個918啦，北戰而送東三省啦，一個就甲午戰爭啦，或者再上 甲午最早啦， 唔係再近啲就呢個八國聯軍啦， 係啦係啦， 即係次次都係 都輸噶嘛， 唔係佢一打就投降啊，個中央政府投降，咁冇得好講啦，投降冇得好講啦。 咁首先呢個唔投降， 呢個係最重要嘅。第二個咧係日本又諗唔到，中國各方面亦都有啲諗唔到，日本憑乜嘢細國敢打大國呢？你一盤散沙，你內戰內行，你咁多年咧軍閥混戰，包括國共內戰，你數不勝數，從呢個1911辛亥革命到1937，未停過，咁呢樣咧，突然1937打全面抗戰咧，所有各路軍閥基本上聽呢個中央指揮，包括中共，咁呢樣史料未及嘅，日本佬喂有冇搞錯啊？打佢團結起嚟嘅，呢個一陣得閒可以展開講。第二條，第三條，得道多助，唔係呢個得道多助咧，蘭昌兄其實係有少少呢個往我哋面上貼金，多助多邊個咧？多咗列強，英國唔使講啦， 係啊， 當時中國最大利益啦，美國都有啦， 係， 周邊仲有蘇俄，同埋荷蘭，當時啲荷屬東印度即係整個印尼，咁蘇俄， 係， 點解佢哋都幫中國咧？即係呢個係三個月唔能夠亡國嘅重要原因，後尾仲係打贏嘅重要原因， 係 點解咧？因為日本喐咗佢哋嘅黐線，呢個係真嘅。你話咩道義啊嗰啲， 冇咁多道義， 可以攞嚟講，就唔係根本原因。第四個咧，大家都知啦，日軍兵力不足。雖然我頭先講打敗咗嗰陣時投降，佢仲有600,000兵，但係你想佔領960,000平方公里，當時唔止啊，仲有外蒙古啊，1,000多萬平方公里， 你冇可能。 當時蘭昌兄最清楚噶啦，日本駐軍一個縣，即係中國一個縣，少則100,000人，多則几十万人，幾多日本兵咧？一個中隊，一個中隊即係中國一個連。即係100多人， 咁少啊！ 100多人 已經搞掂， 係啊！佢搞掂， 你都死，你都死。 佢駐軍真係搞掂嘅喎。 佢100多人咧，都係喺幾個碉樓上邊，佢都唔係散開嘅。即係實際上，即係先頭馬興講得好清楚。你實際上你睇翻成個 日本侵華戰爭就係佔咗點同埋線啫嘛。係係係。即係你根本你按你嘅兵力，你係冇可能嘛。即係毛澤東喺《論詞九段》裏面講咗，就算中國有2億人口嘅土地被佔領，你仲有西北仲有好多，你只要你唔投降，即係先頭馬英講咩？你唔投降，你就滅不了嘛。 即係即使佔埋重慶，國民政府準備退去西康，西康即係而家雲南同呢個西藏嗰嚿啦， 都可以唔去。 咁啊。第五個原因呢，就是中國的投降派不成氣候。咁呢呢個真係內傷嚟喎，投降派 好緊要㗎， 好緊要。即係如果一個弱國對一個強國，佢弱國中間仲有投降派咧，咁啊都唔使講啦， 都好犀利㗎啦，投降派。汪精衛都好犀利㗎， 但係不成氣候啊嘛，不成氣候。 即係你嗱，但係你嗱，你就算話你唔成氣候，魏軍仲多過日軍。 唔系佢多唔打得 啊！多过要多过日军、魏军真系。 点啊？ 唔能够讲日军多好多， 魏军多过日军。 唔能够讲魏军多。嗱，因为你按毛泽东选择话呢个魏军，即系唔讲关外吓，95万。 系 日军唔止95万。 嗯， 日军驻华唔止95万，即系唔计东北。唔止95万，即系魏军东北嘅魏军咧，亦都唔够，更加唔够啦。东北魏军得30几万， 系 即系关东军假假地都有70万， 嗯， 假假地讲100万嘅都吹啦。 系， 所以魏军系日军唔放手俾佢啊，即股好多投降过嚟或者系乜嘢嗰啲咧，佢嗰个战斗力又唔得，配給又唔得，佢唔係好多。 呢個好緊要啊！即係可以再講多兩句，就係話你睇翻中國以前啲歷史咧，凡係外族入嚟中國咧，都要靠自己中國嘅魏軍嘅。 大路黨 唔止大路啊，直情要幫手啊！大佬 三貴啊， 吳三你 洪承畴啊， 個個都係啲金朝啊，咩遼國啊，冚唪都係嘅。你冇嗰班人，即係五代十國啊，5胡16國嗰扎咧， 啲盲公族嚟啊嘛。 唔係你冇嗰扎人，你唔掂啊。仲要嗰啲係鄧神喎，唔係話即係又油污咁樣走過嚟黐飲黐食嗰啲喎，走肉朋友嚟喎。 你包括清朝、元朝， 係啊， 都係漢族漢奸多嘛。 係，又是清朝啦，即係我哋呢個我哋最熟啦，因為你即係有曬啲文件喺度，冚唪都知噶嘛，係咪先？咁你清朝冇嗰班人，你根本估唔到，你點可能嘅？ 你單靠八旗兵，你就連點線都顧唔切啦。 所以嗰陣時你咪要俾吳三桂喺廣西稱王咯？呢扎咩上海、雲南啊嘛？咁你仲有上海起啊嗰扎人？唔喐你住。是不是一定是这样 的？即有些人说呢，即你包括甚至老孙当时也讲到中国的民族的劣根性，讲到这里啊，即讲到中国很多人就云云僵僵啊，之后投降都会觉得被人斩头都要伸埋个头给你斩啊，那时候 那种奴隶性格。 但是我觉得呢，即是说这个是一方面，其实中国的即係英勇抗戰嘅人亦有，係嘛？大有人在。即係中國，我覺得係畢竟係一個人口眾多嘅國家，即係各色人等咧，一定都係有嘅。所以我自己咧，就從歷史嚟睇咧，漢奸真係唔少。但係咧，你話中華民族漢奸多，譬如一個特徵咧，可能呢個就太武斷啦。 即係劉博士講得啱。我讲第一个原因就 是 领导，领导坚持抗战，呢个 好 重要。 這 個、你即使系抗清咧，抗清嗰阵时点解可以呢个嘉定 三屠 啊？佢嘉定点解能够撑住咧？佢只不过系一个八品嘅小官典礼啫嘛，即系。知县 仲未到佢， 仲数牌都未数到佢啊！三班六房都未数到佢。 系啊， 咁姓严嗰点，你一出嚟，佢登高一呼，咁啊假假地都系个官，咁就可以顶咗好耐。 系 啊， 小可发又系， 系 甚至小可发唔识打仗嘅文官嚟嘅，不过佢系大官， 系 一品尚书， 系号召嘅啫。 佢只要企喺城墙上啊，大家就。 就跟佢啦， 系啦，所以嗰個一哥咧，無論係中央嘅一哥或者係地方嘅一哥， 佢只要有一個人企出嚟肯負責嘅。你即係我哋上次講呢個辛亥革命啊，咧武昌起義揾唔到一哥，揾個黎元洪死都唔肯剪邊嘅，咁都要。 都要頂住， 都要，所以嗰個領導好緊要。 同埋你如果係即係超出咗城市咧，因為中國人嗰種家族嘅，即係同性嗰個家族嗰個意念好強。 總之祠堂嗰度 係啦，你嚟打我哋姓馬嘅得了嘅大佬，即係我點樣配合呢個中央去打翻日本仔？咩戰術啊戰略我唔識啊，但我識守土。即係呢個我的地方嚟嘅，即係好動物性嘅。 守土好重要。 即係呢個方面咧， 係啊， 即係都係涉及中國，特別係清朝時代嗰個軍事思想啊。 係點咧？ 佢一定係話我呢個據點，我呢個炮台，我哋一定幫你死守。如果我守唔到，我就投降。 係。 其實你往後退一里，退二里，你咪繼續打咯。 唔得㗎， 打到㗎真係，我去過啦。我沿住呢個鴉片戰爭英軍北上嘅幾個點我都睇過。其實你當時以清軍同埋加埋民間嘅力量嚟講，你後退十公里，你根本就是、你就係、是、你英軍你就係上岸，你食嘅嘢都揾唔到。 哦， 唔係蘭昌， 根本就 係 咁 啊！有樣嘢 戰術思想，成個 守土又宅， 守土又宅， 守土又宅。清朝又咁，明朝又咁，民國都係咁。 係啊， 係 佢規定咧。你嗰個守城嘅主官係唔能夠離開個城嘅， 係 離開你就棄土就斬頭嘅， 所以咪走 都唔係，都有走㗎。葉明心嗰啲咪走人啦， 葉明心唔走， 冇走 搞錯，一定唔走。 所以呢個軍事思想你咪即係落後咯， 即係等於 即係你話後來毛澤東佢咪靈活咯。我延安俾你又點啫？ 係 唔等於我輸噶嘛？我保持有生力量啊！ 呢樣咧， 呢 啲 就係 拗拗啦。 係 啊，共軍咧守土冇責，即係平時咧，你喺嗰度，你係要人出兵，要人出糧。到時日本仔一嚟，你就話唔係我主力部隊跳出外圍，你跳出外圍啦，冇錯，你係保存咗實力。喂，咁呢塊地方咧，嗰啲人民咧， 係 咁啊，遭人荼毒咧。或者淪為順民咧，咁你哎呀唔理啦， 佢唔留低啲槍俾佢打， 咁你一定 以為咧 拎埋籌，拎埋啲刀籌， 你分散噶嘛，兼備清野噶嘛，一樣有嘅啫嘛。 唉，要聽歌啦， 冇咁快啊！你揀啲歌鬼死咁短㗎咋？ 咁啊，再講兩句啊。 係啊，一分四廿秒啊， 即係多次舉呢個 係。 舉呢個冀中平原嗰個古仔，嗰度嘅軍區本來係一個好大嘅二級軍區，有百幾萬民眾，有好多嘅縣嘅呢個政權，每年咧出產成億斤呢個軍糧，仲可以供給太行山，但日本一嚟累政粗走人，十幾個團剩翻兩個團走出去其他主力部隊、地方民兵 係冚冷拎走， 縣政權全部清曬。 哦， 咁你守土冇責唔得啊嘛，所以聂荣臻後面咪鬧佢咯，話：唉，我送你走啊，你走咗你要翻嚟噶嘛。羅蘭昌話啫，你掃蕩完要走噶嘛。 咁啊好啦，呢只歌咧就係著名啊冼星海作曲嘅，趙啟海作詞嘅，叫《到敵人後方去》啊。 敌人后方去，我挥子弹出去；当敌人后方去，我挥子弹出去。 不怕敌，不怕风，不怕路，出去拼。今天攻下了一座城，明天攻下了一座城。挥子不息，不怕冻，挥子天地不惧冻。当敌人后方去，我挥子弹出去；当敌人后方去，我挥子。 接替未能够透过直选选区当选的金利明出任自民党干事长的职。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5883点，升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603点，跌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783，日元114.17，瑞士法郎0.911，加元1.236，人民币6.398，英镑对美元1.369，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5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793.61美元，卖出1793.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相当温暖，亦有一两阵雨，星期日稍后气温显著下降。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广东广西， 有新闻系几过瘾嘅，话咧解放军演习，演习乜嘢呢？演习海上救护。喺呢条我好服佢，点解演习海上救护呢？即系证明佢重视咗呢个跨海渡海啊，攻打台湾啊，嗰、那个海上呢一个环节嘅重要性啊。话呢个环节如果搞得唔好咧，唔好讲全军覆灭，起码咧系重大挫折，因为你啲兵你啲武器装备送唔过去岛度，打唔到陆地战争咧，咁你嗰、那个。即系整个公台咧就唔得啊！咁呢点好重要啊！喺等啲医生护士咧喺啲风浪当中，枪林弹雨，仲可以救死扶伤。咁呢一条咧，一个啊证明佢重视咗台海战争呢啲残酷性啊。第二个咧系即系贴近实战。啊，咁有啲呢個網民就話：，唉，使乜啊？白零白冷咁啊，炸過去，炸到佢沉曬，咁啊服咯。啊，但係咧，真正嘅戰爭咧係要居安思危嘅。 行政長官發表咗2021年施政報告，喺香港國安法同完善選舉制度下，香港翻到一國兩制嘅正確軌道。香港会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发展经济，推进中部水域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发展，彻底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齐心同行，开创未来。2021年施政报告， 一起走过。我是宝佩瑜，杨总是看着我大的制作人，也是给了很多机会我的制作人。他做过导演、监制、副总裁都做了，所以他对这个圈真是了如指掌，还识落不少演艺界很多好朋友。我很期待接下来跟他一起做节目，访问不同年代的圈中艺人。11月6日起，逢星期六晚上10:20，香港电台第一台，杨少雄、宝佩瑜一起走过。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2021年夏天，美国加州的山火令到消防员疲于奔命，其中两处由雷击引发的火势威胁红杉国家公园的千年杉树，消防员用防火铝毡包裹树脚，希望避免损伤。红杉国家公园位于美国西部的内华达山脉，被联合国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公园在130年前设立的时候，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天然的红杉林，又或者叫做美洲杉。事实上，这些杉树比起国家公园甚至美国立国还要古老得多。国家公园内有多处红杉森林，当中最出名的是薛曼将军树。这棵巨杉是以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薛曼将军命名， 树龄估计介乎2300至到2700年。它的树脚直径11米，树干体积估计达到1487立方米。单以体积计是全球最大的树。虽然不是最高，不过都有83米，即是大约27层楼那么高。所以去一睹它风采的游客通常都没可能拍得完全棵树。其实红杉的树皮可以厚达30-40厘米，吸水力强又缺少油分，防虫、防水、防火的能力都相当强。最特别的，原来红杉主要是靠山林野火去帮助播种。红杉的种子是包藏在果实里面，当发生山火它就会爆开，种子散落在被火烧过的土地，更加有利发芽生长。只不过无论红杉本身有几硬正，如果山火烧到极端地步，红杉森林仍然可能被烧毁，所以消防员用防火毡包住树脚。红杉原产地是加州一带，不过接近50年前可能被烧毁，所以消防员用防火毡包住树脚。红杉原产地是加州一带，不过接近50年前，美国尼克逊总统访华时亦都带了红杉树苗作为礼物。美洲杉从此被引进中国，在杭州落地生根。蓝地球，黄思恒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廣東廣西啦，有馬鼎盛、馬恩慈同埋劉蘭章博士喺度嘅。咁我哋講咧，即係日寇妄圖三個月滅亡中國，點解佢失敗呢？ 嗱，我就唔想同戰術講，甚至唔同戰略講， 係 從最高嘅 係 叫做戰略思想。 嗯， 即係佢點解會一定投降？ 係 即係誓死。怎样都跟你打，这个最早呢就不是那些人说什么论持久战诸如此类，最早是蒋百里。蒋百里这个奇才来的。 他是不是留学德国那个、 留学日本 日本、不是德国。 他最威水是什么呢？他读这个日本这个叫陆军士官学校，他没有军官学校的、日本是士官学校的。毕业拿第一名。他拿第一名，日本仔拿不到第一名，鼓噪，为什么呢？ 奇耻大辱。 因为按照日本士官学校的传统、第一名是天皇寿都。 惨了。 咁呢个殊荣， 惨了， 俾个所谓支那人拿了去。哇，你日本仔真的不笨，但是没办法。即係好在啲日本教官啊等等都係公道嘅，佢係第一嚇。佢點解第一咧？個軍佢唔係軍事家，軍事家係指帶兵打仗嗰啲叫軍事家。佢係軍事理論家，甚至係軍事思想家。 哇！ 即係佢個高度喺嗰度嘅。 係咁啊，叻過日本仔啊！ 咪哲學叻過你咯。嗱咁呢個。蒋百里咧翻到回国以后咧、就喺好多军阀手下都做过，甚至即系指导嗰啲军阀打仗嘅时都试过，但系即系抗战前夕咧，佢已经系首屈一指嘅军校校长，即系佢系即系教育嘅，用人亦都好当，唔会俾佢带兵，俾佢带官，咁呢个蒋百里咧就嗰阵时提出嚟啦，将佢喺即係代表蔣介石喺廬山嗰個軍將教軍官嗰個叫做集訓班啊，佢喺嗰度講課，然後就將佢嗰個教材咧結集成書，就叫做《國防論》。 就喺七七事變前出版，即喺呢個出版之前，佢已經帶過好多學生啦，已經講過好多課啦。但係結集成書咧，就呢本書嘅宗旨就第一，我哋認定死敵， 就係日本， 就係日本，即係我哋跟住打日本 啦， 冇得好講啦， 嚇。 再一個咧，從日本打只有長期抗戰， 係 拖垮佢， 係 嚇。咁啊，所謂以呢個空間換時間啊，嗰啲冚唪唥係佢嗰啲思想嚟嘅， 係 啊。同埋咧，要即係你打你嘅，我打我嘅， 嗯。 要打埋敵後戰， 嗯。 即係我哋如果睇教科書咧，以為即係敵後遊擊戰啦， 冚 唪唥都係中共嘅，其實唔係，即係。頭先蘭昌興講過，日本真係佔點線嘅啫嘛， 係啊，佔 一個沿海全部佔曬所有港口，一個京廣鐵路，或者係呢個津浦線，佢即係佢將你啲軍隊分割成好多小塊，佢哋仲有一個生存嘅，小則一個師一個團，大則一個集團軍都有，其實係處於戰略包圍之中嘅，嗰啲係敵後作戰嚟嘅，啊，總之你打。我就同你頂，頂唔到走完就翻轉頭。 係，唔係我留低翻啲喺度。 總之同你打啦， 留翻部分。 所以呢個長期抗戰咧，最後係爭取嗰個國際支援。 係 一陣我哋先講呢條，即係又係 好緊要， 即係唔能夠敗亡之路。 係 啊，國際支援好緊要。 係 啊，蘭昌興， 唔係呢個你話嗰個敵後嘛嚇？ 係。 中意救國軍好多噶嘛嚇？呢個沙家浜嘅胡傳桂 都係啲醜化啫， 都係啊。其實即係喺敵後咧，即係國共都有自己嘅武裝力量喺度嚇。實際上佢喺日軍佢嘅兵力，你始終係唔夠呢個控制曬成個中國咁大嘅面積嘛。 係你冇咁嘅人， 你只能夠係攞點攞線嚇咁。攞點攞線嘅所有嘅空間，咪就空出嚟嘅咯，空間咯，就變成係呢個國共嘅敵後嘅遊擊隊又好，各種嘅武裝力量又好嘅活動嘅地方咯嚇。 唔係即係日本仔啫，未向呢個歐美嘅列強啊，即係周圍掠力殖民地嘅國家嗰度學嘢啊。 即係講到佢， 唔係你打弱國。佔領地方，比如講佢一個佔台灣，有咗好多着數；佔呢個朝鮮半島有好多着數；佔呢個東三省，佢一步一步，你即係打贏咗戰爭以後，你要消化，你消化先能夠所謂以戰養戰。但係即係關內咧，基本上唔允許佢以戰養戰。你喺嗰度咧。你想開採嘢攞走咩？佢同你斷交通線，八團大戰只係其中之一。頭先阿劉博士講嗰個忠義救國軍咧，佢主要嘅就係破交，破壞交通。佢好多次炸呢個東南沿海嗰啲各省嘅鐵路橋啊，好成功。 咁你唔咁多條啊？ 佢放水雷啊，喺長江度放水雷。放水雷個戰果相當大喎，即係炸沉呢個日軍嘅船艦啊，係多過打海戰嘅嚇。係啊，所以即係你全民抗戰咧，佢係即係好第一，佢結束唔到戰爭。佢成日想即係我打上海， 係揾人嚟投降啦。 佢唔係佢，其實佢消滅咗國民黨嘅主力軍㗎喎，已經 佢。 174万人， 全歼， 唔系全歼，佢系将个精锐啊，七十几万，全部打残晒。呢啲系蒋介石嘅德械师， 系的系， 即系进德械啊，德国家， 德国 嗰阵时冇人买军火俾中国啊，只有德国买啊，希特拉买。 哦，嗰时佢未加盟， 但系嗰个战斗力都系弱嘅，战斗力其实都系弱过日本好多。其实嗱，你日本喺侵华战中有两次大屠杀，一次系就系进攻呢个阶段，即系。 淞沪戰役之後，攻下南京，攻下大屠殺。嗱，你有冇30万？咁啊，而家喺歷史上有爭論啦嚇。咁但係咧，成師嘅俘虜，係活埋，這個就係一個事實嚟嘅。咁第二次嘅大屠殺咧，就係 唔係佢冇退到咩啲兵？你南 退唔到， 唔係 退唔到。哦， 唔係包圍住曬。先同你講嗰個故仔， 好啊， 係指揮蟲退唔到。 咁另外就係喺呢個4243年反大掃蕩嘅時候，實行三江政策，又係對當時華北地區一啲抗日軍佢哋咧，又係三江政策，燒江殺江去啊！其實佢就係當時佢係急嘛，佢就希望嗱，本來喺攞咗朝鮮，做咗個跳板，就係迅速咁樣佔領大陸，係能夠征服咗。咁佢以為，所以佢要提出3个月要消滅啊！即係呢個係佢嘅想法，因為佢個兵力同埋資源係唔夠噶嘛，所以啊，馬興講先話以戰養戰，即係我打到邊度，我哋攞嗰度資源去養翻個軍隊，去壯大佢。咁後來佢要打到呢個東南亞、新加坡嗰啲，同樣係要攞橡膠、攞呢啲資源嘛，所以佢 攞石油最緊要， 所以佢就係要用資源養戰。咁另外咧，佢要快去征服你，即係要你投降。 係啊，係啊， 咪用最兇狠嘅屠殺咯， 哦、 即係摧毀你嘅戰鬥意志。 係， 即係我就係好兇狠咁殺你。 即 係 殺服你想 殺服你咁樣。 嗱，咁我有一個數字咧，有一個數據，大家要知道一下，即係話由一盤散沙內戰內行到呢個團結一心打日本，當時。即係開始全面抗戰咧，呢、這個國民黨政府手裏邊有幾多兵力咧？一共有19个集團軍，加埋預備軍，19个集團軍同埋預備軍裏邊咧，中央軍佔少數喎，大多數都係地方軍喎。嗱、比如講，叫做第一集團軍係宋哲元，呢、這個係東北軍嚟嘅，咁啊，第三集團軍。韓福渠就咩槍斃嗰、那個西北軍嘅，咁啊，第六集團軍係鹽石山嘅，第七集團軍傅作義西北軍嘅，十二集團軍余漢茂 係 廣東佬嚟嘅，咁啊，十七集團軍馬鴻葵。咁啊！呢啲寧夏佬嚟嘅，回族佬嚟嘅，十八集團軍唔使講啦，大家都知道。 八路軍， 共產黨。 八路軍。 好啦，咁呢啲15个集團軍，再加上咧有4个叫做預備軍，即係呢啲係佢嘅戰略後備部隊嚟嘅。第一個預備軍，李白。李宗仁、白崇禧，呢啲係廣西佬嚟嘅。第二集團、第二預備軍，劉湘，你頭先講川軍嚟嘅。第三預備軍，龍雲， 係 呢啲雲南佬嚟嘅。 龍雲係 雲南佬嚟嘅，所以你睇一大半嘅都唔係的係，但係都服從呢個蔣介石指揮。 係 你諗下，當時中共係喺十年內戰當中成立咗、建立咗一個叫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定都瑞金，後尾咧定都唔係延安喎，嗰陣時未有延安，去到西北咧 冇啦嗰時， 仲係有個臨時首都喺度㗎，一直到1937年9月先取消咗呢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將呢個中國工農紅軍、 改編 成呢、這個。應該講收編，成為國民革命軍， 係 嘛？將個紅星攞咗落嚟，將個十二星帶咗上去，咁啊，仲要食你啲錢咧？你要出錢嘅， 發響啊， 發響，軍響 嘅。咁當時即係好似林彪呢啲最打得嘅，佢真係打平型關嗰仗，雖然個戰果唔係太過輝煌，佢落咗老本嘅咯。嗰陣時八路軍。3个主力最强嘅115师，但系115师咧喺国民党嗰个系列里边啊，叫做 丙級師， 丙 點解咧？因為你甲級師係一師三女九團啊嘛， 係 佢係一師兩女四團啫喎， 哇縮咗， 唔係縮啊！你個級別係呢個級別， 哦， 係嘛？ 係， 所以即係我頭先舉嗰個例子咧，就充分講明， 嗯， 係你無論點都好，八年抗戰裏邊有好多內戰嘅小摩擦， 係 都係摩擦。 是 啊，即系唔系真系揾揾刀刀吉攞命嗰只， 唔系啊，新四军冇咗。 唉，嗰个你讲新四军冇咗，你又讲埋佢嘅前因啊。冇几耐咧，你系将国民党20,000+人黄桥战役全部食晒，佢食翻你9,000啫。啊，呢诶一个巴掌拍唔响，所谓内战。咁我哋讲开，即系外援咧。少少時間都要提一提，外援好緊要。啊，你係喐咗呢個列強嘅呢個芝士啦，咁啊唔好意思啦。首先一個蘇聯， 嗯， 蘇聯佢個外援真係唔係講少嘅，武漢會戰點解可以頂咁耐？仲消滅咗日軍一個師團。蘇聯係落咗大本嘅， 嗯， 派咗呢個3,000+人參加。抗戰， 嗯， 唔係3,000+人咁簡單，呢啲空軍嚟嘅，1,000+個飛行員，1,000+架飛機，包括呢個200+架轟炸機， 嗯， 啊，點解要提轟炸機咧？因為真正殺敵嘅轟炸機，唔係戰鬥機，所以一般人以為轟炸機咁蠢，成日俾戰鬥機追住打，但係真正喺戰爭當中起重要作用嘅轟炸機，啊，咁咧因為。1937年7月是呢個全面抗戰，8月就簽訂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其實是友好的條約嚟嘅。嚇，咁蘇聯不但支持空軍、支持飛機，仲其他仲俾呢個油料，呢個最矜貴嘅， 嚇， 發動機、航空彈藥俾中國空軍，所以即係蘇聯嗰一輪咧係。點解對中國支持咁大咧？因為武漢會戰同時係張古峰戰役啊嘛，即係蘇聯喺東北，喺朝鮮，即係中日朝嘅呢個中蘇朝嘅邊境啊，嗰個張古峰係打咗一仗啊嘛，同日本消滅咗佢一個聯隊啊嘛，所以嗰陣時。後尾就先至係嗰個1939年嗰個哈德科河戰役。即係喺北邊蘇聯同日本係真刀真槍幹噶嘛，坦克大戰嚟噶。啊，咁呢個係蘇聯，跟住就美國啦。 係跟住美國。41年後， 當時蘇聯就好怕即係日本同埋德軍兩邊嚟夾擊佢嘛，所以係希望拖喺中國戰場上將日軍啊。 咁中國真係又同佢完成咗呢個任務，都係互助嘅啫。 大家有好處咯。 即係斯大林話啫。在中國戰場死多個日本兵，我呢度咪少一個咯，加減法嚟嘅咋。咁而美國對中國嘅支持咧，係1938年開始嘅。 1938年， 首先支持嘅係錢。 嗯， 嗰陣時最緊要係外匯，冇外匯你何來即係買軍火咧？ 係啊， 嚇咁啊，開始都係扎扎地地，因為同日本仲未反面。 係 嚇， 係 就話 即係41年之後先反。 你一定要。以貨易貨，即係同英國咁啫嘛，唔係咁點揞空曬英國啲國庫啊？一個中國要俾銅油佢，第二個俾石佢，第三個俾烏沙佢，嚇呢啲全部係戰略物資嚟嘅喎，嚇咁啊等等，最後咧一共8年抗戰美援啊，達到16億美元。唔係我哋所想象嘅5億美元，好多資料都話5億美元，其實係16億美元。 咁即 係當時真係，當時做原子彈幾多啊？20億美元啫嘛， 嗰兩粒 啊， 兩粒 三粒試咗一粒先， 嗰粒 我嗰粒係噶， 所以宋美齡功勞好大啊，攞美元 係， 當然佢自己又有回扣嗰啲，另外一件事啦。咁啊，講完啲錢咧。就係太平洋戰爭以後就真係真係赤膊上陣啦，咁啊陳立德飛行隊咯， 即係蔣介石宣戰 要聽歌先啊，劉麟章博士，一陣間咧，我哋十一點半翻嚟繼續再傾。咁啊，《救亡進行曲》作曲咧係孫晨，作詞咧就周鋼明。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世界领导人峰会发表书面致辞。习近平指出，目前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日益显现，全球行动的紧迫性持续上升，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是时代课题。习近平提出三点建议，第一是维护多边共识，各方应该在已有的共识基础上增强互信，加强合作。第二亦是聚焦务实行动，发达国家不单只要做得更多，亦要为发展中国家做得更好提供支持。第三是加速绿色转型，以科技创新为驱动，推进能源资源产业结构、消费结构转型升级，推动经济社会绿色发展。今日起，市民进入食环署辖下街市、小贩市场和熟食市场等，必须使用安心出行扫描二维码。食环署话，明白市民需时适应，会因应实际情况弹性处理。在适应期内，如果个别人士因为真正困难而暂时未能够使用安心出行，会以务实体恤的态度处理，尽量避免妨碍市民前往街市购物。食环署已经向前线员工发布工作指引，仔细说明新规定的细节和执行职务时需要注意的事项。署方会尽量调拨资源提供协助，日后亦会增加人手。由于登记及核实个人资料需时，市民入场时轮候时间或者会较长。食环署发言人提醒市民，因为进入街市时已经使用程式，因此进入街市的厕所时不需要再扫描安心出行，但进入街市内的熟食中心就需要再扫描场地安心出行。足球总会话，因应政府要求市民进入康文署辖下场地前都需要使用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市民如果在足球比赛日期间进入有关运动场及收费草地足球场，包括康文署和香港足球会辖下的场地，都必须要使用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至于获豁免使用安心出行的人士，包括12岁以下和65岁或以上的人士，以及使用安心出行有困难的残疾人士，需要填写表格、登记姓名、身份证明文件、 头四位数字或者字母、联络电话和到访日期及时间，并需要在登记时按有关场地人员要求展示相关身份证明文件，场地人员亦会致电核实联络电话。以色列政府决定由本月起允许已经接种新冠疫苗或者感染新冠病毒后康复的旅客入境，他们需要满足一系列的条件。政府公告指出，已经接获世卫批准的新冠疫苗人士或康复者由11月1日起可以入境以色列，但在入境前14日内不可以有红色国家，即是感染率高国家的旅游史。游客在登机前需要出示航班出发时间72小时以内的阴性检测报告，经指定国际机场入境，并在抵达后再次接受检测。以色列政府亦都规定，入境旅客完成疫苗接种的时间不可以少于14日，不可以超过180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879点，上升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607点，上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3，日元114.27，瑞士法郎0.911，加元1.236，人民币6.398，英镑对美元1.369，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53，新西兰元对美元0.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0.75美元，卖出1791.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二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相当温暖，亦有一两阵雨。星期日稍后气温显著下降。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系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洪少贤。 食物除了可以讲营养之外，还可以讲科学。好吃的东西除了以色香味去吸引人，透过听觉都可以引起食欲的。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科学特工队。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张凤平。 闹场，英文叫做 torsion field， 亦叫做扭场、轴场、自旋场或者旋量场，是由俄罗斯科学家在1980年代提出的一种理论，认为粒子的量子自旋可以在量子自旋之下以辐射来传递信息，速度比光速还要快。 闹场是物体自旋角动量扭曲的时空坐标所产生的场，但是早在1915年的时候，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并没有考虑到物体的自旋效应。直至1920年代，法国数学家加当首先在广义相对论之中考虑物体自旋导致时空的扭曲，因而产生闹场。它是万有引力、电磁力、弱作用力、强作用力之外的另一种力，属于第五种力。 在物理学界，闹场是一向不受重视，但是俄国物理学家在过去50年内对物体自旋所产生的时空扭曲的闹场做了深入的研究。到了2004年，台湾大学前校长 同埋美国史丹福大学电机博士李自岑首次接触到物体自旋会引起时空扭曲的闹场理论。 到了2014年，李自岑从交流电之父特斯拉的日记之中得知，特斯拉在100年前所记载的真空取能、外星通讯，正好同他多年来验证的闹场研究相互印证。 《闹场的科学》这本书是李自岑博士的力作，在2020年11月初版，书中讲述他怎样经过多次的实验判断，发现闹场和水蒸气场都可以穿透金属和大部分的物质，因此可以利用强大的水蒸气场穿梭阴阳两个世界，并且打通这两个世界的障碍，将灵界的信息和能量带到物质的实数世界，迎接21世纪的闹场文明。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闹场的科学》，作者李自岑，由三彩文化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回到我們今晚的廣東廣西，繼續說日購網圖三個月滅亡中國。 你說起這個問題呢，就是剛才你說天王問那個什麼三三的那個 參山縣、 你 問那個，其實這個故事呢是1941年、天王抄回起來罵那班大臣的說你們當時告訴我 三個月解決支那問題， 現在你又告訴我解决美国问题啊！佢话打太平洋战争啊，咁嗰班友咧就话，开始咧，我哋都唔知道，即系中国咁大嘅，啊，你都要一忽一忽去战咁样。你天王咧几聪明啊？佢话你话中国大，太平洋咪仲大？系啊，呢个愚人讲噶，你唔好以为佢蠢啊，即系佢识比较嘛。你话呢单。点 仲要有地理化咧？ 唔系我要抄出以前嗰个同你算老账喎、但系有一样嘢不可不知。1937卢沟桥事件嗰阵时咧，日本驻华军咧，佢未系想全面侵华嘅。 系啊， 佢只不过嗱，刘博士，你记得喺1937年全面打以前咧，系。有個蠶食嘅，唔係一下就鯨吞嘅。佢蠶食咧，察克爾一次啦，瑞縣一次啦，長城抗戰一次啦。佢係一啲一啲嚟，佢亦都知道咬啖咧消化下嘅。咁佢嗰次華北所謂華北事變啊，佢唔係想咬成個中國嘅，佢真係想咬華北， 即係張學良都走啦，所謂都唔使打。 佢即係包括河北。系，呢个山东，河南少少部分，佢即系想咁样， 系，然之后巩固咗佢。 即系同蒋介石倾嗰阵时咧，都系话，而家你所谓华北自治，系嘛，系咁倾嘅， 系。 咁但系当时蒋介石卢生讲话就话唔系啦，而家即系已经到咗冇忍无可忍啦，就要打啦。 唔系，压力都好大。 咁所以即系日本仔。佢有啲都係意外嘅，所謂三個月即係侵華成功咧，係咩咧？唔係全部佔領，而係迫使中央政府屈服，佢係諗住咁樣嘅。嗱，上海我消滅咗你30万精鋭，最精鋭嘅啦， 仲揾咩同我打？ 70几个师係打垮咗嘅，咁南京就佔領咗，首都冇啦，你仲唔投降？ 佢唔投啊！ 佢問題就本話，蔣介石話你同我傾得，但係 第一你全部走佬，鴨綠江二多二西，係 退兵，你唔退兵，我唔同你傾。 係啊，咁即係冇得傾啦。咁即係一路打噶啦。咁呢度咧，從呢個大戰略上面咧，又係一個思考啦。即係歷史上邊唔講國家，就講呢個中原王朝滅亡係點會滅亡咧？九成九都是從北向南打的，未有過從東向西打的。你就算元朝滅呢個南宋咧，佢都是大包圍從四川雲南那度抄過嚟，冇話即係從，因為從東向西打咧，係叫仰攻，係從平原向呢個幽靈打，幽靈向山區打，嗰陣除係唔同嘅，咁日本嗰啲比起中國嘅優勢係機械化，咁你從海邊打到山咧，越打越難嘅。 係， 你嗰個機械化個優勢啊，係即係中國 展唔開。 中國現代化程度差，反而成為一個優勢，即係等於希特拉打蘇聯咁。 係 打下打冇路啊？點解啲路咁嘅？唔好話坦克啊， 車都行唔到。 係咯，馬車都行唔到。 係 嗰唔知蘇聯人點行嘅，咁人哋就行到。 係 啊， 而且唔知道蘇聯咁凍嘅嚇， 唔知道咁大嘅大佬，乜全世界邊有國家咁大㗎？ 佢個戰略思想同頭先啊馬老師講一樣嘅啫。佢諗住我打瓜咗你莫斯科，打瓜咗你列寧格勒之後。你一定要投降 啦！我消滅咗你350万精鋭，咁你仲打？ 你仲搞乜嘢咧？你憑乜嘢啊？ 即係等於拿破崙咁啫嘛！乜咁大噶？走咗幾個月仲未走完嘅， 所以蘇聯冇得打嘅。係嘛？我喺度睇到哇，成個大西伯利亞。 所以佢有啲資料講咧，就話三個月滅亡中國咧，就唔係一個正式嘅講法。話最早咧就係建基於日軍嘅參謀本部在華北使用武力對華戰爭指導綱要裏邊，就話兩個月就打垮宋哲儀嘅29軍，然後第三個月咧就擊敗中央軍，咁啊出咗嚟就三個月滅亡中國。 其實 你敗咗啦嘛， 唔係正式咧，佢正式我睇過咧一個資料就係話佢正式嘅。嘅講法咧就叫解決支那問題，因為呢個就似日本人講嘢啦，佢唔會講到話三個月滅亡中國冇呢樣嘢嘅。日本人 滅亡呢兩個字 係啊，係解決支那問題。咁佢但係即係中國就梗係搬佢出嚟，愛嚟即係鼓舞呢個士氣啦。即係係嘛，就話三個月滅亡中國。 佢個計劃咧係用15個師團，一舉推進到黃河以北，就喺短期內結束戰爭。所以佢話嗰啲叫支那事變啊嘛，唔係戰爭嚟噶。佢又當係東北咁啫嘛，咪又同你簽個條約，咁啊南北朝到我消化完咗咁啊， 又嚟過咯。 另計嗰啲另計， 即係佢仍然係即係嗰啲以前殖民地嗰種固置，即係殖民地國家嗰種固置，係嘛？ 係 啊。 總之戰爭最後的目的都是征服敵人啫。咁佢呢個敵人不但冇征服，而且個醒思個瑞思醒咗。 咁你大 即係你打到佢團結起嚟，乜共產黨都服咗，咁諗唔出嘅喎。其實呢度斯大林係有啲作用嘅。斯大林就嗌中共話：喂，同佢戰事啦！而家即係你搞掂日本啦。 係 後邊嗰句冇講，唔好喺後邊搞我。 所以而家就係越係現代， 越 就係越難係征服一個國家。 唔係你睇美國打伊拉克咪知咯？ 打伊拉克打阿富 汗，你征服咗啊！你收唔到尾啊！你要揞錢去同佢重建啊！ 咪最近死咗嗰個黑人參謀長係嘛？鮑威爾咪就係講呢句嘢咯。佢話你打爛咗，好啦，你負責個國家，你點搞翻掂佢咧？你即係而家已經唔同以前啦，唔同100年前。 以前咧，以前啲 你咪整個傀儡政權啦。 優勢打劣勢咧，唔係啊！我想傀儡政權 啊！ 我打贏咗你各地賠款咪係咯，係嘛？你成為半殖民地咪係咯？ 咁你都要有個，你都要建立一個政權去管理啲管治啲人民噶嘛？ 咁所以你話金朝係咁殘忍，又咁粗魯、咁魯莽、咁愚蠢啊！滅咗北宋以後。 放咗個張邦昌喺度，叫做齊國咁。 係啊係啊， 乜點啊？齊國俾岳飛佢哋打到只狗咁，我唔做啊！我點想做王？做皇帝？ 魏政權啊嘛，啲魏政權通常都唔得嘅。 刘裕嗰啲做唔到噶嘛， 即系以前咧，佢一个交通不方便，即系话你譬如讲你喺某一个地区吓，即系以前好似中国，即系话你十八世纪、十七世纪嘅时候，你根本你去到嗰个地方，你交通都不便，第二个资讯不便，嗰度到底系俾你占领咗，唔俾你占领咗，外面都唔知嘅，系咪啊？你根本外面都唔知嘅系嘛？个好多情况，所以喺嗰阵时候就会而家。全世界啊，个卫星睇住晒你，你根本啊咩嘢都知道晒，根本唔可能个玩法。 唔系，即系你管治唔到嘅，即系你外来人咧，你管治你首先美国一个咁嘅大国，你管治嘅伊拉克你都唔掂。 所以我做咩要管治你先？我冇所得啊嘛。我打咗你，只不过一个我面子有咗，第二个咧，我认为即系上次仲未将中东呢个祸根搣咗佢。 系 咁打完，即系打就易收就难啊嘛。 系啊，呢、這个最难。 点收啊？ 所以而家咪永远都系佢武装啲反对派咯。 系啊， 系嘛？你即系喺南美又系咁样。喺呢、這個即係阿富汗人咁，點知你搞咗個大頭佛出嚟，叫做呢個 Bin Laden。 即係以前咧，你仲有一招就係大屠殺，而家唔敢噶嘛，你而家就而家都唔敢噶啦嘛，而家 你殺唔到咁多啊， 殺就殺到，但係你唔係咁玩法 你科索沃就已經都唔掂啦， 你個目的都唔係咁樣， 咁你殺曬有咩意思啫？係咪先？咁啊，系继续咧。 所以呢个误判咧，系整个战略上面一个误判。 系， 但系中国嗰阵时又真系俾人哋一种咁嘅印象。 系 吓，你蒋介石佢三四年对庐山军训团嘅训话都系讲啊嘛。佢話中國唔夠資格同現代國家嘅軍隊作戰， 咁某程度啱喎。佢冇講錯。 如果即係冒然開戰咧，三天之內， 係 日本就可以將中國所有沿海地方都佔領。 係 啊，咁佢呢句説話咧，亦都唔係錯得曬。 係 問題，你即係佔領曬係好難打，即係汪精衛話齋，你真係冇法子同日本打嘅。 係 啊。咁你唯有同佢和，係嘛？但係後尾汪精衛佢後悔咗啦。點解咧？佢冇諗到日本仔去撩美國。 四一年之後， 即係一打太平洋戰爭， 你大家都知。 汪精衛係好後悔， 係 話死啦！我如果知道即係中國可以撐到而家，我就 唔制唔做漢奸啦，唔成立魏政權啦。但其實佢都冇乜權嘅， 啊， 係嘛？ 如果講起歷史嘅真相咧，汪精衛嗰個偽政權咧，同呢個溥儀嗰個偽政權咧，唔係一回事。 係 溥儀就真係成隻狗咁樣，佢旁邊有一個叫做咩御用掛啊嘛，嗰個御用掛係其實就係佢話事嘅。 係 溥儀就喺度吸引簽紙，就係咁嘅啫。 跟住 就，但汪精衛唔同。 係 汪精衛開始投降嗰陣時咧，歷史記載得好清楚。佢先開咗一個偽國民黨中央全會，雖然係偽，但係嗰班有好多真係中委嚟嘅。 係 咁啊，開嗰個會咧係大家討論點樣同日本簽呢個 和約 偽中日條約。 係 啊，佢真係傾嘅。 係 當然即係東京同佢傾完咧，翻到天皇嗰度咧又加碼。 係。 本來傾得大家都係即係偽政權咧，仲有一定嘅職權嘅，控制不但係警察啊、交通啊等等，佢仲有一定嘅軍事同埋政治上面嘅權力。但係到咗東京天皇御前會議嗰陣時咧，就交叉就加咗好多碼。 係 嗰個埋身 契 攞到翻嚟咧，汪精衛咪喊咯，佢話死啦！我原來以為仲有條線，佢話而家即係做硬漢奸啦，冇辦法啦。 係實際上啲魏軍汪精衛都指揮唔到嘅啫，佢係歸各地嘅日軍指揮啊嘛。 佢手下冇咩兵嘅咋， 唔係，但係行政上面咧，佢同魏滿洲國仲係唔同，仲有一定嘅，特別係即係所謂大後方嗰啲咁嘅地方，日本真係控制唔到咁多啦。 係， 所以 同埋佢 唔好話佢啦，就算佢老婆啊，就算係周佛海啊，啊，即係陳公博啊，佢哋做省長啊，或者做市長咧，即係日軍。就好似美軍打伊拉克咁樣，佢費事管嗰啲咁麻煩嘅嘢，因為你帶住一個中國人嘅面孔去管咧，仲有一定嘅欺騙性，仲好辦少少。佢唔似日軍佔香港，佢直頭就係總督管曬。 即係後來睇翻好多書講汪精衛，講嚟講去好似係講佢嗰啲特務好犀利，幫過民黨鬥過，其他就冇咩嘢好似話。嗰、那個陳咩陳氏咩嗰、那個叫幾號啊？係 南京路嗰、那個，你話嗰、那個 色界嗰、那個，色界嗰、那個唔、啊、知咩七廿幾號， 即係差唔多係梁朝偉啦。 即係講嚟講去就係汪精衛嗰啲古仔，就係呢個古仔， 即 係其他都冇咩古仔嚇。 係啊，冇乜流傳出嚟咯。但係即係問題就係話，你都可以猜想到，因為佢畢竟喺國民黨做過一個咁嘅職位咧， 副總裁啊嘛。 係咯，咁你對各級嗰方面佢都有一定嘅人物關係噶嘛，唔係個個都走曬噶嘛，一到日本仔嚟走曬，所以你即係嗰個行政系統應該仲係健全。 係， 反而你溥儀冇啊，你仲邊有其人幫佢啫？係咪先？你去到滿洲國嗰啲又唔認你嘅。咁你點解 嘅？ 有啲即係招牌嚟嘅啫嘛。 咁啊，蔣介石抗戰咧，佢亦都有啲鐵腕嘅。 嗯， 即係講翻一個古仔就係話，槍斃咗個韓福渠啊。點解槍斃佢？ 係 啊，當然話佢即係 唔聽命令， 唔守山東啊，不治而逃啊。咁呢個係最大嘅罪名啦。其實即係最大嘅罪名係乜嘢咧？佢勾結川軍。四川啊， 系 佢勾结川军，话咧我哋搞呢个地方自治， 系 啊，其实就独立， 系 话你咧将呢个四川闩好大门，唔好俾中央军入， 系 咁呢样如果系真系勾结成功咧，中国呢个抗战打唔落去，即系蒋介石嗰个中央政府一定要搬咗去四川， 系啊， 咁啊。守住個盆地先得噶嘛，咁就呢條咧走漏消息，所以動咗殺機，真正要殺佢咧，唔單止係敗退，當然敗退嘅有好多，即係佢話喂南京失守，你又唔見你槍斃唐生智，咁你而家槍斃我，即係頭先你話點解 南京 守軍十幾萬，要即係。基本上是做好俘虏呢，就因为当时开始是想守南京守耐啲嘅，所以呢唐生智做咗呢个南京嘅呢个守将以后呢，佢就命令将所有渡江嘅船只 整走， 即係我哋话要死走啦，唔走啦，咁点知守唔到雨花台一失守就守唔到啦，嗰陣时想走呢嗰、那个命令傳達又唔到，同埋個指揮咧又失當。如果唔係咧，突圍一定點都走咗十萬八萬就走到嘅。佢走到江邊 冇船啦， 咪游水啊！ 啲船佢自己 嗰度死得慘啊嘛，唔係浸死，唔係打死，就係俘虜，然後殺俘，就嗰度慘。所以即係，但係呢樣咧。同一個精神又有關係，叫焦土抗戰。焦土抗戰呢首嘢又唔係中國人發明嘅。 哦，蘇聯佬發明嘅。 莫斯科咪焦土抗戰咯，我走我燒，凍死你，打唔過你凍死你。 唔係，應該拿破崙嗰時代已經有嘅咯。 係啊，係啊， 即係唔係呢個中共諗出嚟喎？即係拿破崙當時對付拿破崙都係呢條橋喎。 亞歷山大一世啊嘛。 係 啊，佢走佬柏斯芬咁啊，克里姆林宮留翻俾你啦。我點著佢，所以焦土抗戰咧，又講到長沙嗰個焦土抗戰，日本仔未打嚟， 係 嗰個傻佬 就焦土咗， 走嚟燒，搞到長沙市民咩事啊？日本仔打到嚟咩？冇喎，咁點解燒咧？ 所以而家你 咪槍斃咗佢咯。 你而家回顧抗戰咧，即係得出一個真理，任何國家打咩嘢咧，都要。 將你的實力咧認認真真對比，國家的綜合實力、人口、地土地各個方面啊。 係，哎，這個結論啱啦，劉博士。好啦，咁啊，跟住預告下，跟住阿基哥喺度啦，見到佢啦。咁一陣間咧就那些年張偉基。咁啊，其實聽晚講乜嘢咧？頭先預告咗啦，開始就係岑日飛請嚟梁基永同馮天樂講國共三大戰役啊，就係遼沈戰役、淮海戰役同埋平津戰役。咁啊，最後一個啦，就係電影《八千里路雲和月》裏邊嘅插曲《九一八小調》。 到这个地步呢？ 是中央鬼子。